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伐。 喂，大家好，又嚟到大军伐嘅时间。喂，啲网友吹啦，真系非常之 好。 似头先呢个搏击会啊，真系有少少 O T 嘅，即系其实所以就 证明啲网台系唔 professional 嘅， 系嘛？ 系嘛？我喺出边等咗几耐啊，真系想敲门咧，冲入呢个直播室咧，叫佢哋即系快啲完嘅啦，大佬。 咁大镬， 系啊， 串下嘛。 唔系咁即系咁样嘅，即系有一样嘢，我哋即系叫做一个消息可以冲起一下啦，叫做系。 有咩消息？ 咁嚟紧我哋大军阀咧又可以进军另一个平台啦。 系 啊，咁呢个咩平台咧？ 就系呢个 D100 嘅。怒汉系列， 怒汉花生 系啦， 系你嘅名字就叫怒汉花生。 逢星期一晚夜晚黑10点到12点， 系 OK。哇，十点夜晚十点， 系啊，改时间啦，个系咪黄金时间啊？同呢个光明顶撞好似系嘛啲， 系撞光明顶，光明顶日日都有噶啦，其实就抢唔到啲客嘅咁样。不过礼拜一咧就节目就相当之丰富咧，一定系。 咁啊，即系我逢二， 即系你要同阿萧生啊，同埋 一二四， 同埋阿老邪啊。 斗啊， 系嘛？要咬手瓜啊，大佬啊，即系 我边度够呢？两大老人家， 大军阀要开始混战啊，大佬。 又是老邪，系嘛？我哋啲手下败将。 哇，你咁讲，喂，你讲嗰个系即系呢个 Alexa 嘅排名啫，人哋嗰个香港网台 App 都仲系排第二噶。 我话我系手下败将， 因为嗱咁讲， 陶君衡廿几年嘅政治生命。唔怕司徒华，唔怕李柱明，唔怕刘慧卿，只系怕一个黄老邪黄毓民。 即系 佢帮我结束咗佢，令我重生，可以喺另外一个范围里边生活。 O K， 咁叫重生。 其实我要多谢佢嘅， 系 唔系佢，我点可以今日咁 happy 啊，大佬？咪仲喺度继续纠缠，喺即系日日喺度做个案啊，听日去边度示威啊，嗰啲咁嘅嘢几惨。 你而家咪继续喺网台界同佢纠缠， 咪继续喺网台界纠缠咯。咪所以Alexander 个排名头先你话咩话？我哋高唔高啊？咁犀利，我哋 Alex 唔系即系。Alexa，Alexa，Alexa， 咁 Alexa,、 Alexa, okay, 我哋即系如果你话以网台网站嘅排名嚟讲， 嗰个计 traffic 嗰、那个 系啦， 计 kick rate 嗰、那个 系啦，即系咁啊 B 哥啦，即系其实，佢到今日佢都放唔低呢样嘢，真系非常之， 即系好灵魂， 唉，唔系即系佢咁讲咯，就系、是、其实，喂，佢又佢 Alexa 嗰样嘢已经因为呢个香港网台 app 啊，即系我哋嗰啲节目排名啊，系嘛，即系而令到佢非常之懊恼嘅，真系。 点解啊？因为我哋香港网台嗰啲个 apps 个排名系完全系冇晒影， 唔系即系以节目嚟计咧，即系好似我哋排开咗廿名外先至即系有我哋嘅王牌节目啊，阿淡嘅节目喺度咯， 党国笑谈 啊，即系 廿几啊， 唔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其实以我自己粗浅理解啦，其实系可能同嗰啲即系网友嗰、那個、即系嗰个叫做嗰个收听习惯有关咯，呢个系，因为其实喂。 唔係，但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 indicator 嚟嘅啫， 一個片面嘅 indicator 係嘛？點解咁緊張啫？你會大佬你 download rate 你又贏 ，Alexa 你又贏係嘛？你撳 play 你又贏，因為你有唔同 counter 噶嘛，大佬 緊張咩啫？緊張喎，有人仲緊張過我哋嘛？ 邊個啊？即係除咗 B 之外，嗰、那個傻 B 之外， 係仲有人比阿傻 B 更加緊張喎？嗰、那個邊個阿龍？ 达达啊嘛， 点样紧张？ 因为咁样直头喺香港网台 app 嗰度 cut 咗条 link 去啊嘛 ，cut 咗香港网台 系啊 apps 条 link， 即系唔俾香港网台播， 就唔会俾佢播啦，系咁。 咁即系话逻辑上佢已经唔认自己系香港网台嘅一部分咯，人哋系播晒所有全香港所有网台节目噶嘛。 咁其实佢有个说辞嘅，就系话佢呢个即系呢个 app 呢、這个。排名咧反映唔到佢真實嘅實力，咁因為其實佢自己本身佢最紅嗰節目，即係呢個叫熱血政治，即係阿黃仁達做嘅節目啦，咁日日做噶嘛，大佬啊， 係 一個禮拜做足五日噶嘛，佢都係排第十名， 係 啊，咁所以佢條氣咪唔鋸咯。 佢好似話係十名以內嘅，大概一個嗰兩個月裏面都有2到3萬嘅 download rate 咁好似話， 係 咁我哋都唔止啦，咁有咩意思啫？ 係 係嘛？佢只係其中一個 indicator， 呢個就亦都係鼓勵你做好啲你節目質素嘅其中一個方法。 係 黃仁達唔會話自己有氣魄噶嘛？屌 啊，佢系首领嚟嘅， 最紧 佢唔系新贵嚟噶嘛，大佬，喂，大佬，你梗系要接受下唔同嘅挑战啦、啊，你面对一次失败你就咁啊，系嘛？ 所以你系咪要即系、就是、要勉励下佢咧，阿土？ 我有咩？ 佢系呢个一方之雄嚟噶，即系呢个即系九龙东一方之雄嚟。 当然啦，嘥气， 票数赢你噶、啊，我都投过佢个结果。 唔、系你咪戆居咯，系咪？喂，第一作为一方嘅枭雄， 系 作为所谓嘅成功嘅首领， 系 系咪需要承认失败啊？ 系 系咪？你唔承认失败嘅，你点会成功咧？ 嗯， 系嘛？老实讲，起得快嘅人一定系跌得快。 哦。我记得呢样嘢，我以前讲过另一位灵童啊，边个噶？ 阿任亮健都系咁， 你咁啊， 起得快一定系跌得快 啊！ 问题就系你跌完之后，点解可以起身咧？就系、是、因为你承认自己失败 哦， 你从喺失败里边吸取教训。 咁、這個、 你先至先系去做到个人噶嘛？正如我以前有啲人话：喂，打到你个节目瞓觉，你喺度讲 policies 系嘛？好似讲 talk 咁，啲人又冇驳你嘅，咁唔好听咪唔好听咪改下佢咯，大佬。 唔系点解佢唔咁唔中意个 indicator 咧？你睇翻佢个头三十名嗱，达达嘅热血政治排第十啦，跟住笑死朕排第十六，跟住佢喺my ray 嗰度做埋嘅嗰个倾偈会咧，三十名不入添噶噃。 所以 即系好似我靓仔咁实力咯， 靓仔咁。当嗰次我嘅成绩表咧系满江红嘅时候咧， 嗯， 系烧咗个academic report 嘅。 哇，咁大镬噶！ 系啊，我试过啦。 你咁残忍嘅？ 中三嘅时候啊，唉、哎，唔想见啊，大佬啊， 即系冇眼屎 干 净 话啊，大佬，咪烧咗个 report， 佢谂住即系烧咗之后咧，下次就唔会咁。我记得好似十三科有八科系肥佬啊嘛，大佬。 系见家长嗰阵时候你咪知衰咯。 冇事啊，我哋唔会见家长，我哋系咯。 我哋唔好话，即系你都 冇 话你 签名就搞掂。 你都唔好话你咁易放得低。事实上，好似最近有啲嘢，你都即系系嘛，即系有即系耿耿于怀。 唔系我条气好唔顺嘅嗰样嘢，就点样咧？就原来系上个礼拜大军阀 系 上礼拜大军阀，我哋讲咩咧？除咗访问即系大中华交呢个谢志峰之外咧，我哋最后咩一节系咪讲李慧玲嘅？ 系 咁又有人屈我，佢就话咧有人打俾我，佢话喂土。你有冇搞错啊？ 嗯， 你点会系唔撑李慧玲噶？你咁政治唔正确噶？我唔系啊嘛！我嘅讲法，我话系坊间有两个 hypothesis。 嗱，不如我哋听咗我哋即系上次嗰个节录先啦。 好啊。 好 佢啲對頭啊， 係 啊，包括啊老蕭啊，我諗包括其他人咧，好多都話咧，其實佢嗰個唔係政治冷眼嚟嘅， 唔值得可憐嘅，係嘛？即係其實好 cynical 嘅。 不過你如果從我作為即係過來人抗爭者嘅角度， 嗯， 喂，你點都當係啦，係嘛？屌你， 係啊， 係嘛？即係你當佢一場嘅 PR 又好，為自己提升人氣又好，為咗自己增加呢一個嘅 D 100嘅hit rate 都好，或者台以後嘅發展都好，喂。確實係有跡可尋啊！成個政治嘅背景， 嗯，唔係嗱， 你由鬱信 係 搞信 報，嗯， 搞 明報係 係嘛？搞 DBC， 嗯， 或者係對蘋果嘅一啲廣告商都俾壓力。 AM 七三零咧， 係啊，喂，你仲唔係用從一個咁 macro 嘅角度睇問題？ 嗯， 你抽佢即係李慧玲嗰啲咁嘅細節嗰啲嘢嚟講， 係 喂，似乎有少即係唔單止係無良啊！而系問題就係你好似冇睇成個大局啊！ 係啊，而大局就真係有跡可尋，即係其實你根本上係成盤棋嘅一步棋嚟嘅啫。 就算我當你之前阿喬文啱， 甚至 李慧玲係做勢為 D 100做勢都好，咁、你共產黨戇撚鳩啦！ 係， 仲有你自己俾個位佢入啊，大哥！ 啊、你仲有陳志雲夠戇鳩啦，自己做埋刀手，俾共產黨借刀。你是傻啊、欸！ 你搞错啦，陈志云呢啲咧就叫做帮老板，就叫做挡箭，系嘛？即系其实基本上咧，呢件事出现之前，其实 差唔多啦，话 系啦，差唔多啦。 嗱，我呢一段嘅说话咧，我就之前我头先讲咗啦 ，hypothesis 佢系假说，我系回应啲假说，跟住做个 conclusion。 嗯， 稍微有读过书嘅知识分子都会知嘅。 嗯， 就系我哋先前系会做呢啲 trade review 嘛，大哥。 咁就讲下即系坊间 有啲咩讲法，跟住我再回应嗰啲讲法，我唔认同嘅讲法，跟住我嘅 argument 嘅立论点喺边度嘛，大佬。 嗯 嗯， 哇，大佬使唔使知道我去呢个 D 1 0 0做呢个露汗花生嘅时候，喺背后即系督我背脊啊，大哥，话、我 即係唔撐李慧玲係嘛，話我攞啲一百嚟講，喂你唔係嘛大哥， 嗯， 即係你估我怕咩？而家到時今時今日，大佬、嗯、，I do what I believe，、嗯、我講我自己相信嘅嘢。喂，我相信嘅嘢就係呢一樣嘅。你從一個 macro 嘅角度嚟講，有跡可尋，由明報開始殺到落去 DBC 到李慧玲，甚至 AM 730同埋秋蘋果廣告，喂，全部都係睇到一樣嘢，就係、是、打壓呢個主流傳媒啊嘛，為佔中鋪路啊嘛。呢個係我 main argument， 唔好屈我，係咪啊？不過 anyway， 唉、哎，算啦，我都俾人屈慣嘅，你即係都已經係。即是司空見慣的東西我都不覺得是有什麼的奇怪、嗯啊、不過我覺得今時今日我需要澄清我一定會澄清、 啊、 不要借其他網上的平台呢就來即跟我反造勢、okay? 這個就是我基本的立論、啊、也都不要借這個機會呢就是搞這個抹黑、 嗯、 我只是借這個機會其實老實說過去我從來都不理會這些東西不過近排咧又翻翻轉頭個勢，就係、是、可能因為花生台起啊， 係 嚇、嗯，又以為我走去即係D 一百做節目嘅時候咧，要即係封殺啊， 嗯 嗯嗯 我唔怕，屌我做就得，唔做就得，係咪？即係我貪玩嘅啫，不過我一定會繼續講我自己相信嘅嘢咯。 嗯，咁其實即係呢個節目有好多人就會即係會問啦，即係其實聽開我哋大軍閥嘅人都會問啦，喂，究竟有咩分別啊，大佬？即係阿土已經一個禮拜喺花生台看咗兩日咪嘅咯，已經。 嗱，談博嘅節目我哋唔使點預備，OK？因為我做下巴啫，我大概知道講咩題目咧，我哋幫手講下啲反面意見啊，係咪？即係托襯托下談博，即係教炮台等佢開炮嘛，話曬嗰啲談大炮咪先。 係 咁啊，大軍閥係有啲難度嘅，因為點解咧？大軍閥我要全程有準備噶嘛。 係 咁我哋會講一啲即係內地 啦，係咯， 台灣又好，國際甚至香港即係最 current 嘅 issues。 係啊，一陣 咁呢個就係我殺曬。咁但係你去到即係盧漢花生嘅時候，你有一個唔同。风格嘅我哋点样可以将一啲好复杂嘅政治概念，对于我哋嚟讲，可能系 understood 嘅嘢， 嗯， 人哋未必识你讲咩噶嘛， 系啊， 你点可以将佢普及化？你呢个系我哋嗰个难度，所以嗰个我会更加认真去 prepare 下嘅。 系 to be 咁啊，即系其实即系 by try and error 咧， 当然啦，即系除咗呢、這个即系嗰个风格上面，即系其实补充翻先，即系其实我哋希望即系贴地啲啊。因为其实 冇咁离地， 系啦，即系 离地中产。 而事实上，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即系不嬲咧，即系有啲嘢咧，即系其实由萧生开始，有好多时候即系要宣传，即系嗰阵时香港人网开始啦，即系要好多人即系去不断派传单啊，即系吸引多啲人即系入嚟听啦。即系我哋想将网台呢个文化普及化嘅时候咧，遇到个问题就系其实入边有好多嘢都系好，即系点讲啊，好多烟烛啊，你系围内即系搞社运嘅人或者搞政治嘅人先知道你自己之間嘅花生啊，嗰啲是非啊，啲咁嘅嘢，即係其實講翻一開始啊，即係我哋即係炮打司令部咧，其實阿 Q 爺咧，我哋都請佢上嚟嘅，即係做嘉賓嘅。咁阿 Q 爺當時其實都有過咁樣嘅，即係comment 啊，對於我哋嘅台就話：，喂，你個台太花生啦，真係。 咁我哋叫花生台嘛，大佬。 係，咁 但係唔係得幾個人食嘅花生嘛？講緊。 唔係，即係變咗就係其實嗱，有一樣嘢咧，即係你雖然你唔同意佢都好，但係即係其實黃楊達咧，點解佢一開始佢起得咁犀利咧？佢成日講一樣嘢就係其實講嘢嘅公共症，但係其實佢自己犯咗、嗯。你知唔知點解呢個所謂嘅 passion teens 點解會死咧？ 嗯， 就因為佢講嘢係冇公共性啊嘛，無端端又鬧翻嗰啲，即係佢又鬧阿袁黎明啊，講人力啊嗰啲是非出嚟講啊， 而我不知道袁黎明是誰， 係嘛？即係你自己去。 打飛機 係啊！打飛機嘅時候又叫人哋唔好打嘅飛機，係嘛？即係佢咪自己受到應有嘅報應咯。 唔係我都知嘅，即係佢嘅冒起其實係同佢嗰陣時候喺 Our Radio 有關係噶嘛。 係啊， 而嗰陣時候我聽啲人講嚇、嗯，因為我不嬲都好少留意網台，都好少聽網台節目。哇！嗰陣時候佢最好聽嘅， 係 因為佢話曬佢都做過編劇啊嘛。 嗱，其實 呢個要俾個 credit 佢嘅， 佢 就嗰陣時候佢就貼地好多啦。 係，因為其實一開始佢係以笑死朕做起先嘅。 係 笑死朕，佢係即係講一啲比較比較。即係時下嘅電影啊，或者一啲流行文化嘅評論啊、漫畫啊，即係呢啲咁嘅嘢，或者甚至乎電視劇啊，都會有講啊。所以變咗其實，如果佢吸引啲即係街客啊，即係會聽咧，佢就算佢冇聽開你節目都好啊， 喂，即係你自己本身你講電影嘅，我當其時我睇呢套戲，喂咁我就自然會聽㗎啦，係咪？ 嗯， 即係我貼地好多㗎啦。咁其實講真的，我哋就即係我覺得即係 同埋可以有少少學術嘅元素。如果你叫我講嘅話，雖然我對啲嘢冇咩興趣啦，漫畫啊、電影嗰啲都係求其當即係一般師奶啊、叔啊、嬸嘅睇嘅人嚟嘅啫。其實你可以用文化研究嘅角度，可以用社會學嘅角度睇，甚至乎政治經濟學嘅角度去研究呢個問題。但當然啦。我答呢啲 terms 出嚟嘅時候咧，你點樣將佢變成 包裝嘅 貼地啲咧？ 包裝 你鬼知你嗰啲咩？hegemony 啊，咁啊，霸權理論啊，嗰啲咁嘅嘢，屌你答呢啲 terms 一定撲街， 係啊， 係嘛？咩話語權啊嗰啲嘢，你一定撲街，係嘛？我有咩多啲想像？喂， 他者， 喂，呢啲係好難搞。 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尤其而家啦，即係進入咗所謂即係嘅網台戰國時代啦，即係你要知道，即係講真話咧，其實仲未夠啊！你講真話之餘，你仲要好聽。你要 entertaining， 你要貼地，啲人係聽到有共鳴，佢先至會 有難度 嘅，係真係真 係有難度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我哋作為曾經做過抗爭者又好，即係政治嘅參與者或者 political actors 啦咁樣。喂，我唔係演員嚟噶嘛？ 係啊， 我做嗰樣嘢，你最相信我嗰樣嘢就係我講真心話嗰次。係 啊。 系咪？因为我唔会震噶嘛，唔会口震噶嘛，即系口邪嗰啲人。 所以你嗰阵时你唔选过嚟，我哋即系炮打司令部做嘉宾，嗰阵时啲人咪拍烂手掌咯。 系咩？得几百个 download 嘅咋嘛？ 我唔系啊！嗰阵时你听完之后，你起码辣得着啊！阿大班先啦、啊， 冇辣佢，即系佢成日以为我辣佢大佬啊！我同佢即系爱恨交缠，永远都系最好嘅朋友嚟嘅。因為你唔好夸张咗呢样嘢， 又俾呢个机会你澄清翻啊！真系唔系，即系所以就系咁讲，即系至于人脚方面，即系除咗阿土之外啦，即系即系我就会退居呢个幕后嘅， 帮手做 producer 你又 系咁啊！即系就另外有两位即系我哋熟悉嘅主持， 或者我哋嚟下咧，我哋花生台嗰啲主持嚟新比啊 ，Atlas 就 Atlas 就同埋 Edmin 啊，即系院长咧就应承咗下个礼拜一就打个头阵先啦。 Okay, 因为其实 或者系 B 哥咧，我哋个党总书记咧，屌佢系嘛 啊咁啊， 佢又系好似阿淡咁拉咗麦线都继续喺度讲紧嘅人系嘛， 咁啊 B 哥就 死嘅系嘛， 系啊佢又要控制自己唔可以饮酒唔可以讲粗口啦，呢、這个就 喂，咁有难度呢、這个 呢、這个就有啲难度，对于佢嚟讲系挑战啦。咁啊，所以就其实即系我哋方向系咁啦，就希望大家到期时即系支持下啦，捧下场啦， 撑下场。 咁啊，另外就即系我留意过，即系其实你去嗰边做节目咧，有啲人即系其实都会即系质疑你嗰啲观点，即系譬如好似讲到即系本土啊，即系尤其系好似上次驱王啊嗰啲咁嘅事件上面，喂，即系有啲人都系觉得你太离地。喂，你啲嘢又系针吉唔到肉人唔知痛嘅，就好简单。喂，大佬，即系喂，啲人喺度扫货，你又唔系住喺上水嘅，你又唔系住喺粉岭嘅，喂，扫奶粉嗰阵时候你唔知啫，系嘛？即系你自己 嚟， 系咯，咁样样，即系你又觉得如何咧？有嗱，有啲人就即系甚至乎闹埋呢个赵锡之啦，赵锡之佢上次讲啲咩啊？ 佢話代表香港人就同大陸人道歉咁樣，結果咧就有好多人喺 Facebook 入邊咧就喺度問佢：你憑咩代表香港人？嚇！ 喂，我回應咗第一個問題先，其實我講咗好多次，大家唔好用一啲嘅情緒去代替嗰個政策咁。如果你話我哋冇奶粉嘅，我哋係咪應該研究一下點樣去將呢一個嘅奶粉嘅配給做得更加好咧？嗱，如果作為一個左派嘅人，就會話呢個應該係政府嘅責任。政府嘅责任系乜嘢咧？咪澳门咁啫嘛，每人 reserve 奶粉俾佢咯，政府负责做 sponsor 咯，系咪？或者你话再讲政策嘅嗰啲水货客系嘛，即系走私啦，基本上系你唔系话每人限买两个奶粉啊，而系你可唔可以搞陆路离境税啊？即系佢入嚟香港入境税啊 ，sorry 啊，入境税啊，如果你话唔超过三日嘅时候，可能要200蚊或者300蚊，第一你可以令到佢嘅成本增加咗，即系佢嚟香港买都冇傻啦。第二，你都可以增加咗香港嘅税收，去补贴翻，因为而家自由行带嚟对我哋嘅影响。喂，你讲呢啲系咪稍微理性啲啊，大佬？ 当然啦，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即系其实你如果你要处理问题，即、就、系、是、你要攞出呢、這个即系、就是、肯即系解决问题嗰个诚意出嚟先。好简单就系话。 喂，你讲入境税，即系你觉得即系剥削咗好多人嘅权利嘅，咁当然呢个唔同意先啦。但系你起码你有冇一个折衷啲嘅即系方案，其实你都可以考虑下咧。 唔系你从 policy 嘅角度，因为我读 public policy， 系、哎、我哋三条友都系读 public policy management 噶嘛， 系啊， 我梗系咁去研究问题噶。 嗯， 喂，我用佢情绪发泄啊。喂，对不起，虽然金金大师是我哋即系花生台嘅其中一个台柱，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主持，我哋都非常之尊重佢观点。但系你去广东道， 系 去抗议啲游客，我真系不敢苟同。即 系 如果你之前我倾下去搞呢个运动嘅时候，就算我认同你需要限制自由行都好，喂，点解你唔去特区政府总部啊？点解你唔去呢个中联办啊？你搞啲游客做乜嘢？喂，嗰啲人系嚟游旅行嘅、哦，即系我喺上一次党嘅说坛都讲过啦。你有乜理由法国人会走去即系巴黎铁塔走去抗议即系呢个蝗虫啊？ 系、 喂，好冇道理嘅、哦。咁你不如你限制你个政府，你唔好派咁多 visa 啦。 唔系咁，佢哋个论述就系、是、我代入呢个热血时报，即系其实佢哋嗰个讲法咁样样。 系热血嗰班粉肠。 系、咁我而家我代入你唔好粉肠啦，即系、喂，即系好简单就系话屌。喂，我哋根本上我哋用过好多好理性嘅方法，即系已经提供个建议啊，即系其实 乜嘢建议啊， 乜嘢建议都有啦，即系其实如果入境税你又唔buy，又话未付先缴，跟住你即系各种各样嘅，即系就算我哋建制内啊，我哋自己本身都冇咁嘅能力啊，即系我哋自己立法会都系少数派啦，系咪？喂，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影响到呢个政府先？喂，根本上我哋由呢个政途嘅途径，即系咨询又好，即系喺立法会又好。即系其实我哋所有嘢试过晒啦，我哋而家仲叫我包容喎、啊，大佬，喂，我包容已经出咗个尸君龙出嚟，一个杀人凶手出嚟， 喂， 系咪应该停一停咧？系咪 要 激烈啲？系咪应该激烈啲咧？采取激烈嘅手段咧？ 喂，呢、這个分三个部分回应。第一，正途 系 热血公民嘅契爷 系 做咩啊？佢有冇提六入境税啊？ 嗯， 有冇做过动议辩论啊？动议辩论都未做过啦，系咪立法会嘅 panel 里边提过相关嘅 proposal 啊？第二，佢有冇要求就奶粉嘅問題，你去 即 係 人民力量就會有呢、這個 佢有聯署要求， 陳偉業都有做啦， 勞力警税 係啊， 係咪入境税啊嘛？ 嗯、 喂，大佬啦，你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你做翻個 legislators 嘅責任啦。 嗯、 你個 panel 有冇講過？喂，嗰啲政途用過啦咩？ 係 係咪有冇做動議辯論啊？你雖然話動議辯論鳩冇用嘅，咁佢做有冇做動議辯論啦、啊？ 好、少聽。 喺財政預算案裏面有冇提出呢一個税制嘅改革啊？ 係 冇喎， 嗯， 我睇唔到喎、 啊。嗯， 好少听到佢有关呢一方面嘅讨论嘅，其实 咪系咯， 嗯， 喂，你用情绪代替政策嘅辩论，梗系容易啦， 系 咪？即系你将所有嘅问题归结去蝗虫，打好方便嘅论述嚟嘅，等于我认为啊， 系 太阳喺东边升起一样啫嘛，个苹果会向下跌落地下一样，有地心吸力一样啫嘛， 嗯、 你讲乜都啱噶啦，系、 嗯、 咪？太阳因为喺东边升起， 嗯、 就等于蝗虫一样，有蝗虫，所以我哋所有嘅社会问题就归结喺嗰度，所以我要打击蝗虫。 系啊， 喂，系。你唔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喎，你咁係製造緊仇恨同埋怨恨啫喎，同埋你唔覺得咁樣係損害香港嘅國際形象咁咩？喂，呢、這個我不能夠苟同喎， 係 係嘛？本土派又好，大中華交都好，都唔可以咁做喎。 但係講國際形象咧，即係有講法喎，即係 BBC 咧就喺2013年嘅時候咧，對即係世界各國咧，即係嘅民眾咧，即係其實。問佢哋即係對於即係大陸遊客嘅態度係如何喎？哇！即係你超過即係其實，哇！只係有即係其實超過十幾個嘅國家，即係都覺得即係其實呢個大陸人其實嗰個對佢哋嘅態度係負面嘅都係。 咁如何呢 啊！喂，即係其實喂變咗，其實基本上即係 唔係大家唔中意嘅時候，都唔係你出手啦，係嘛？ 嗯， 咁戇居係嘛？即係你唔足喂，咁你咪限制入境咯， 係。 而家5400万唔好加到7000万咯，系咪？同埋你应该要求中国政府系教育你嗰啲民众，好似新加坡咁啊。 苏锦梁回应咗你噶啦，嗱，即系你要腾出更多嘅空位去接待游客嘅时候，你咪搭迟一班车咯，使死咩？翻工迟到， 回应就系太离题 啦嘛，大佬，我赶住翻工啊， 因为搭 AM 车噶嘛，佢系 咪系咯？ 系 戆居嘅咩？唔系香港系承载唔到嘅事实嚟嘅，包括你交通，包括我哋购物嘅选择已经越嚟越少，呢个系事实嚟，所以你应该系从嗰个政策个角度入手啊嘛，你赖嗰班游客做咩啫？屌！你政府放我嚟，我咪嚟咯。 咁就算系如果你讲侮辱嘅话，系咪应该对住啲官咧？即系好似即系前日咁。 所以我话呢班人系 coward。 我唔係話咁咁大事啊，我話而家繼續去製造仇恨嘅人咧，你唔敢屌佢政府，你真係屌嗰啲人，嗰啲人喺你嘅制度裏邊，喺你嘅政策裏邊。去攞呢一個著數人嚟㗎嘛大佬喂如果你可以喺廣東度去做呢樣嘢點解你唔去醫院做雙飛對唔住啦你唔准生仔我阻住你醫生去去幫嗰啲所謂雙飛嘅人攞嚟生仔得唔得啊喂你呢個邏輯同樣係咁㗎咋喎喂咁香港嘅國際形象咪蕩然無存大佬、你可以屌得啲遊客你可以阻住人生仔、甚至乎你阻住人去買奶粉你屌啲藥房喂都得㗎喎但是解決到個政策咩？你只係會製造到嗰個客觀嘅效果，就係國務院咪發聲明咯。咪屌柒你哋班人， 即係變咗俾子彈佢哋， 俾子彈佢哋又立廿三條啊，又話你班契弟唔愛國啊。喂，所以我成日都喺度覺得，喂，你班友仔係咪鬼鬼地噶？ 唔係，但係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之前你佢喺咩光復上水、光復粉嶺嗰度，喂，即刻政府有個限奶令。喂， 嗰、那個啱喎。 喂，如果我跑埋落去呢個廣東道嗰邊嘅話，喂，咪直頭有一個限金令。喂，咁喂真真正正光復廣東道啦，廣東道我唔使再講普通話啦咁樣。 喂，所以你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路。上次你去光復上水。你去喐嗰班水貨客咧， 系啊， 因為你話俾人聽，你政府做唔到，我做， 系啊， 係嘛？你呢個海關又好，差佬執法嘅時候，求求其其做唔到，我幫你頂， 系、 啊，喂兩馬子嘅時候，嗰度係 criminal 嘅嘢嚟嘅，但係水貨係、喂，但係今次人哋嚟香港去廣東度 shopping。唔係 criminal 喎，大佬。 唔係，即係俾我感覺就係而家咧，即係政府咧，即係全面無能之後咧，即係變咗好多，即係一啲群眾啊，要自發佢自己本身做自己判官啊，即係做一個社會判官啊。 但係呢個好危險咯、 啊。即係因為你做判官， 越 go too far， 越 go too far， 你走個位越走越遠、 即係我哋個社會變咗好多 Batman 啊，好多呢啲叫做咩啊？即系 Batman 啊，或者系蜘蛛侠啊。 咪当年你问我背后梗系有利益嘅纠葛喺度啦，当然会反对啦。喂，自由行益晒啲人啫。自由行系滴漏唔到落去我哋一般嘅基层民众里边噶嘛，所以我哋先要反抗咁激烈啊嘛。有咩着数啊？旅游业、酒店业、 超级市场 系嘛？超级市场基本上都系中上层嘅商家。 4-5% 嘅 GDP， 我当你 10%， 我当你一个 double， 因为点解咧？嗰啲员工都会继续消费噶嘛，都嗰度应该要乘一乘佢咁。 你 multiply 而 multiply 唔系，但系4-5% 已经计咗 multiply effect 啦，已经 当系啦，系咁 唔系啊？ 咁个问题就系、是，喂，你滴漏唔到去一般嘅民众里边，啲人嘅群众嘅愤怒就会嚟。 你明唔明个原因啊？因为嗰4-5% 嘅人系有份选特首噶嘛。 哦，所以系咁。但系而家你嗰班群众用呢一个方法。去處理個問題，你咪有問題。雖然例如尋日阿嬌仔嘅講法就是、喂唔係喎，佢有政治效果喎，因為引到即係司局長好似四個撲曬出嚟講，咪國務院又講，喂大佬，你個手段都要道德噶嘛。嗱、我嘅目標好道德，覺得限制自由行，香港承擔唔到道德嘅，我都同意嘅。但係問題是用咁嘅手段去玩嗰啲遊客，跟住你玩錯喎，韓國人你都。搞错，因为点解韩国人、日本人其实同埋即系东北嗰啲啊， 你分唔到噶嘛， 差唔多样。 系啊， 你真系屌人哋，有冇搞错啊？香港近时你唔知我僆仔读书嘅时候做乜嘢？呢个购物天堂嚟啊嘛，大哥，旅游系其中一个支柱嚟噶嘛，大佬，你虽然话我要限制嗰班即系低等民族嗰班啲文化比较差啊，周街屙屎屙尿嘅人，喂，一件事 系， 喂你唔好杀错良民先啊，大佬，边个敢再嚟香港？去旅遊啊！因為就咁啦，我哋就鎖國啦，屌，全部都嚟啦！ 你如果講蝗蟲呢樣嘢咧，你好難以去種族去講嘅，即係呢度即係 唔係我其實我唔想用種族去講啦，我覺得唔應該有即係膚色嘅黑白黃噶， 唔係所以即係你講本土派嘅領即係首領咧，即係有一位刺客咧，就即係。即係就住佢即係所謂嘅本土理論啊，即係作出挑戰啦、我哋下一節嚟講好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大家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馮劍基。 落黑道開工， 喂你啊， 你好，開工開工開工。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伐。 Hello， 大家，喂，又嚟到第二节嘅大军伐。我头先讲到边咧，就系讲翻呢个即系刺客事件啦。 喂，我哋成日发觉咧，我哋而家咧有 Anthony 喺度之后，我哋都欲罢不能，永远都好似讲唔完嗰啲题目。 系咩？系咪啊？ 有人赞你话你喺呢个飞我哋嘅 chat room 啊，话你可以引到我哋深入啲讨论嗰啲问题。即系唔系你一句到尾嘅结论嗰啲咧咁样。 哦 ，OK， 其实啲酒啫，系嘛，肚你饮啲酒。即系点解？即系，唉，有啲人就话你同呢个 D 一百嗰边做节目有分别啊 ，style 系嘛？ 咁我咪带支酒去 D 一百做节目咯， 得唔得咧？ 打，只有边个敢阻我喺 D 一百里边走啊？ 哇！你讲到你真系如入无人之境。 唔系，我咁讲系为咗个节目好啊，系、哎、啊， okay, 因为我最放嘅时候就咁样走。 即系嗰边个 style 系讲真话啊嘛，系嘛？即系 唔系嗰啲要揿住，因为点解你冇粗口？ 嗯， 虽然我都系少讲粗口嗰条友嚟嘅，但系咧，饮咗酒之后不停讲粗口，亦都好顺滑噶嘛，讲嘢， 亦 都快个 beat 好多噶嘛。 系 嗰度就好似普通接受訪問，慢慢講，第一、第二、第三個阿叫文，咁咪好撚悶， 就好有 structure 嘅，就真係 有 structure 有 content，但係冇料到唔 entertaining 啊嘛，大佬喺嗰啲即係聽眾嘅角度嚟講。 喂，講翻頭先嘅問題，喂，嗰、那個咩刺客事件啊，即係關即係呢、這個喂有位即係仁兄叫 Kenneth Leung 啊，就住喺呢個澳洲啊，即係哇佢好犀利呢條 離地。 啊！即系佢就 离开香港嘅地， 佢点样刺客咧？佢刺边个咧？就系、是、刺呢、這个我哋即系呢个九龙皇帝啊！ 哦， 吓 闹错人添少，唔好意思啊 ，Kenny， 唉、哎，大佬， 咁佢点讲啊？喂，网上一直有听开你嘅节目，喺你嘅节目咧讲你阿爸同系呢个游水非法落嚟香港嘅、哦， 系， 于是你成而家成为呢个比蝗虫更高等嘅香港人。当初如果你阿爸冇游水落嚟，喂，咁你只不过系海陆丰一条小小嘅蝗虫啫。咁相比于你老弟游水落嚟， 老豆 自由行嘅旅客，喂，其实系依呢个正规手续落嚟香港嘅。 嗯， 系嘛？即系我唔知你哋即系可以讲呢个自由行嘅旅客系咩逻辑啦。但系作为每一个即系普通有资格落嚟自由行嘅大陆旅客，去香港又好，去台湾又好，去日韩都好，喂，去星马泰啊！全部都是他的自由，即是这个自然的选择来的嘛，是不是？ 嗯。 所以你不应该不给他到下来的。喂，这个也不是他们的错啊。喂，如果喂人家说开征这个即是入境税的话，喂正正是纾解自由行数量的经济阀门来的、啊。 嗯。 喂，你的大佬黄毓民就说不支持，喂我真的搞不明白你什么逻辑了。 喂，头先我咪讲过这个 point 咯。是啊。 我同阿 Kenneth Leung。嗯。即系佢虽然都离地，因为佢哋离开香港啊嘛， 系 都不谋而合、 啊。 喂，你搞嗰班人做咩啫？系咪啊？喂，同埋佢讲嗰个论点，即系我唔理啦。黄仁达个老豆，即系 游水落嚟。 阿鸠达个老豆，佢应该咪游水落嚟啦。我讲过好多次啦。其实香港呢块， 所以如果你讲族虫系讲唔通，唔系即系你讲族群系讲唔通嘅， 讲唔通嘅族群。老实讲，你问我，喂，我可以话自己系本土香港人，因为香港出世。我老豆都系话自己香港出世。我老豆1937年喺港华医院出世，系咪？喂，咁我爷喺边度嚟啊？喂，你唔同台灣喎、啊，台灣人就即係另外一個同事，有一次我即係開口及著你，我話你老家喺邊度啊？ 嗯， 跟住佢答完佢之後咧，梗係福建啦，通常都係台灣。 嗯， 佢話其實你問我呢個問題咧，我真係唔係好想答你。 係， 我十六代已經唔知十六定十八代，我已經喺台灣，我唔覺得我老家係福建。不過你硬咁問，係咁追本索源，我咪答你咯咁樣。但其實呢個問題係一個唔 courteous 嘅問題。 係。 是咪？咁、但系个问题，香港系有好大嘅 difference 噶嘛？喂，我哋边一个唔系两三代之前都同即系大陆系有关联嘅人啊？除咗刘皇发之外，嗰扎新界原居民之外，即系享有特权嗰班大哥之外， 系 呢啲系三 K 党嘅逻辑嚟噶嘛？喂，我入嚟先，你而家系抢咗我块地，抢咗我嘅机会，抢咗我购物，抢咗我工作嘅机会啊嘛？咁我梗系揼你啦，大佬！ 我用一个电影嘅剧本啦。去即系都可以解释呢个问题，即系铁达尼号。铁达尼号，你有冇谂过佢最后尾即系大家要抢上嗰个救生艇嗰时候点啊？我上咗救生艇，我踢你落船。 系， 因为点解咧？我怕你上我船嘅时候咧，整沉个船啊嘛。 嗯， 系 咯， 系咪？所以我见到一啲人、明明见到佢死，我都唔会救佢。 系， 一样嘅逻辑啫嘛。 唔系，所以其实 呢个系一个自私嘅逻辑。不过咧，而家将自私合理化。 系。 唔係，所以我係好反對呢樣嘢嘅。即使我哋點樣本土都好，我哋唔可以將自私合理化噶嘛，唔可以將自己嘅道德標準嚟降到咁撚低噶嘛，係嘛？即係你講翻頭先， 即系施君龙嗰间 case 我都未得闲回应。其实我喺我同阿淡喺党国回应咗啦。 系啊， 嗯， 喂，佢之前系杀人犯， 嗯，系啊， 我谂住佢会悔改噶嘛，佢唔悔改，因为我嗰阵时候帮过佢，你而家入我数啊， 嗯， 我点知佢下一次做咩事啊？系咪？喂，呢一个系完全违反人性嘅做法， 系 最厌恶嘅人，最黑人憎嘅人。当佢话俾你听佢悔改嘅时候，你都算数啦，佢都承受咗个惩罚啦，坐几年监、嗯。我点知佢跟住出完监之后会继续做坏人嘅啫、 嗯？ 喂，你又入翻我哋数啊？你真系叫我哋大家唔好帮佢。咁、 嗯、 如果嗰个唔系施君龙，系另外一个人， 系 佢真系会悔改嘅。啊，你我都唔会宽恕，亦都唔会继续帮佢。 嗯， 喂，唔系咁噶嘛，个世界。喂，呢、這个唔系一个文明社会里边应该拥有嘅价值嚟嘅。喂，每一个人都有 rehabilitation 嘅，你记唔记得？ 嗯 Rehabilitation 呢个英文字就话大家会即系悔改噶嘛，当然有好多囚犯系会不断即系强奸犯不断做强奸犯，系嘛？咁、我宽恕得佢一次，第二次佢又再出嚟做强奸犯，喂，咁你 policy 解决啦，咪有个 list 咯，系嘛？佢哋有成日杀人嘅，咁都终身监禁啦，系咪？咁佢唔杀，咁咪佢坐够几年啦？咁跟住佢再做坏事，咁你入嗰啲曾经帮过人嘅数，喂，呢、這个亦都系冇乜道理嘅，大佬，我孭佢成世啊！即系你个仔做咗坏事嘅话，你老豆孭晒， 嗯， 有冇搞错啊？ 唔系呢个系你嘅逻辑，即系有啲人反驳你嘅就 系 话，喂，佢喂佢系坐咗几年，但系问题佢仍然有个 criminal record 啊嘛，你 系唔应该批佢落嚟噶？ 系啦， 所以咧我哋应该攞翻个审批权噶、 嗯。 喂，呢个系啱噶，咁你同我辩论审批权啦，屌你， 嗯， 系咪？ 嗯， 我哋系应该攞翻个审批权噶，点解唔系我哋拣呢？ 嗯， 喂。我哋喺其他嘅节目都不断重复过，喂，上海都有一拣，我要咩人啦、啊？深圳都有一拣啦、啊，点解香港冇一拣呢、啊？呢个一个历史嘅问题，因为呢个系殖民地政府嘅问题嘛。喂，追本溯源，咁不如大家一齐争取嗰样嘢好唔好啊 ？OK， 系咪？你唔好你屌我哋左交捻用咩？屌你屌捻完我之后，中国政府会俾你咩？屌你都为争取个审批权啫。 归根究底，即系其实嗰个政治问题啊嘛，即系我哋系即系影响唔到。嗰啲 policy maker 啊嘛，即係好簡單。 咁咪大家要團結同埋努力咯。而家你繼續分化咗群眾。 即係我話好 appreciate 咧，即係琴日咧，即係阿袁國強啊，去呢個城大嘅論壇啦，即係講呢個政改嘅論壇啦。咁啊，即係嗰啲學聯嘅朋友啦，即係尤其一位好得意，即係其實呢個港大嘅前呢個外務副主席啊，佢叫做呢個周永康。 哎，又叫周永康， 周永康， 佢咪俾人拉咗？ 你应该点样称呼呢、這个即系阿袁国强呢个司长咧？ 系师兄咁样。 啊，佢话即系佢代表唔到我嘅，我唔应该认佢做司长嘅。 系， 唔系所以佢点讲啊？佢叫佢强，佢叫阿强， 阿强 叫 阿强哥， 佢叫阿强。喂，如果喂，我谂叫阿强都要太俾面，应该叫佢即系呢个小强至系大佬。 系咁点咧？ 喂，即系。喂，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算如果你侮辱嘅话，你应该侮辱啲有权嘅人士啊嘛，其实系系嘛？ 唔系，所以我话另外一个角度就系点解有啲人我觉得我不似，亦都觉得佢系懦夫咁解。 嗯， 即系你闹一啲俾你冇得反击嘅人，系好容易一件事，都你唔会付出咩代价噶。 啊，你写过篇文啊，叫咩向更弱者抽刀啊？ 唔系，你向一啲弱势嘅人去即系落井下石，好捻容易嘅啫。 嗯， 系咪？即系你嗰啲。即系我点解会有少少同情？因为我嗰阵时候做区议员已经睇到嘅就系十个有九个嚟揾你嘅人系广东话都唔捻正嘅。 系， 咁你踢佢出门口啊？ 嗯， 系咪？嗰啲人先最需要你帮手嘅人。 系， 喂，你有少少同理心啦。你香港人系咪？你又话西方文明有价值啦？咁、你抄下西方文明啲好少少嘅嘢啦。但我知道我而家我哋面对好大嘅困难。 系， 个困难你唔呢个唔系一个 solution 嚟，咁呢个唔系解决方法嚟。咁我讲咗。十鸠几次， 系啊， 系嘛？你入境税入境税啦，你讲紧，你讲派奶粉就派奶粉啦， 水货城 系嘛？你要加税咪加税咯，系咪？你要打击嗰啲水货咪打击水货？搞嗰啲人做咩啫？ 但系而家你话即系你要包容啊，又要理性啊，即系你对呢啲人啊，乜人哋就话你 系 咩啊？ 唔好用呢个字咯，大家唔好讲叫佢中国人系嘛？即系好似古恩娜咁，讲错两句说话啫嘛，佢成篇我睇捻完噶，系咪？中国人和包容的嘛。 是。 不是另外一位啦赵锡之。 是。 我那天看过 Facebook 的 page。哇我真的戥佢可怜。 是。 虽然我都未必同意你有什么资格代表香港人去讲返说话。哇但你都不是这么侮辱人的。 是。 之前就捧到你上天。因为能够即是争取平权嘛即是关于同志的权益嘛。 大爱同盟。 哇跟住现在你讲佢有什么鸡婆又成你咪哇大佬。 哇屌。 哇好侮辱性的说话。喂，你不如辯論佢講嗰句説話個問題喺邊度啦？或者你冇資格代表香港人去道歉啊，諸如此類嘅嘢，或者你唔明白香港人嘅辛苦，咁嗰啲仲理性少少。 但而家你係打開咗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係 大家我憎恨你， 係 就嚟打交嘅咯，我懷疑係。真係真係廣東道打交嘅喇，或者旺角嘅沙沙門口打交嘅喇，香港人。喂，你咁見到咁嘅情況，喂，你點可以唔再用 stop 呢、？Sorry， 我一定會講真話。 嗯， 係咪 啊 ？OK， 咁就即係或者頭先講嗰個咩袁國強嗰、那個即係論壇啦，即係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少少嘢即係想講嘅，就係、是、其實佢講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兼顧呢、這個即係政改嘅，其實需要呢個兼顧呢個法律啊、政治啊、實際操作三個層面。基於呢個政治現實咧，即係其實唔會有一個完美方案俾到香港人嘅。喂，究竟呢個政治現實其實即係咪即係叫我哋跪低咧？即係咩叫我哋 預告咯？啊、即係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嘅官員，梗係而家話俾你聽，你未抗爭之前，梗係叫你跪低啦、 啊。 即係叫你唔好抗爭啦，即係減低你嘅期望嘛。呢、這個係所謂嘅。expectation management 系 系嘛，话唔得噶啦，你唔好捻搞啦咁样。喂，咁、如果你咁样 back down 嘅话咧、你就真系懦夫啦，另一种形式嘅懦夫。 嗯，咪所以就系呢样嘢就其实系，即系所以咪变咗好多人都好指望，即系呢个占中可以成功咯。所以就 更加希望占中能够系改变实， 因为占喂，因为政治认识 politics 系一样嘢。 啊， 我突然间醒起就 系 doing the impossible 系。 如果有可能嘅，系人都去做啦，系唔识啦，做生意一样啫。我明知嗰样嘢赚钱，我唔去做啫，个个都扑去啦。 系啊 ，politics 系 art 嚟噶嘛？你记唔记得？ 系 我哋读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art of possibility， art of possibility， 嗯 ，doing the impossible， 系啊， 系嘛？呢、一个先至系抗争者同当权者嘅角力，反对派同当权者嘅角力、其中一个可能性啊嘛。 嗯。 我夠知你講嗰啲嘢啦， 係 咪？即係根據基本法裏面係講提名委員會嘅， 但 係 呢啲遊戲規則全部都係你 set 噶嘛？唔係，屌你！相對於即係其實呢樣嘢嚟講，即係其實香港人其實好似而家嘅即係烏克蘭人，喂烏克蘭人夾住一個即係叫做 第一東 嚇 啊烏克蘭而家呢個地方咧、就自從喺舊年十一月度就因為佢哋通過咗就暫緩加入歐盟嘅嗰個法案、結果咧就引發到來自西部唔係主要來自西部嘅人就去到佢市中心個廣場就進行長期嘅 抗爭 啦佔領活動啦係啦基輔入邊嗰個 Median 廣場、就做抗爭咁其實成個抗爭就已經持續。逐咗得先啊，已經差唔多成四個月噶啦。咁但去 啲民眾就係贊成呢一個嘅， 民眾贊成加歐啊嘛，係啦。 咁有乜好處咧？即係主要就係嘅嗰個變咗可以自由流通啦，即係人才就可以喺嗰邊就業啦，即係解決佢哋嗰個經濟問題啦。咁但係即係你要知道就係呢個喺呢個關鍵時刻，呢個俄羅斯政府就其實唔係呢個烏克蘭政府就即係背棄咗呢啲民眾啦，就嚇。 咁背后都系受到俄罗斯嘅影响啫。如果你 因为有着数俾佢啊嘛， 加入欧盟嘅话，你即系脱俄啦， 系 即系脱离佢同佢个 relationship 啦，系咪？ 系啊。 乌克兰始终因为个原因系在于佢系喺啲欧洲啦，同埋俄罗斯嘅交界。咁如果佢无论选择呢个脱欧入俄或者脱俄入欧嘅话咧，其实都对于佢东西两边嘅经济都系带来极大嘅影响。如果佢脱欧入俄嘅话咧，佢就放弃咗东。脱歐入俄佢就放棄咗西邊嘅嗰工作機會。但係如果佢脱歐入俄嘅話，脱俄入歐嘅話咧，咁佢咧就放棄咗東邊嘅資源同放棄東邊嘅資源噶咯噃。 不過我又咁睇喎，其實呢一場係 proxy war 嚟嘅， 係 即係美蘇之間嘅另一個角力嚟嘅，係咪咧？ 係啊， 即係美國佬梗係想拉你烏克蘭去歐盟陣，因為歐盟都係佢條僆嚟噶嘛， 係 先。咁俄國佬梗係話：喂，大佬，我已經即係解體咗之後，我哋已經喺國際上面嗰個聲勢已經唔能夠同美國即係比拼啦。 啱啊 ！That's why 我先至要更加箍實我以前即係嘅僆啊嘛。如果你一逐步咁走，即係話以前嗰扎，即係蘇聯嗰陣時候嗰扎友，咪全部都 睇， 全部走曬去咯。 係啊， 係啊。 所以其實今日呢件事呢，就今日呢就其實開始有一個即係叫進展啦，即係呢個抗爭。咁啊，即係 咁喺蘇格蘭美女，我喺 Facebook 度見到係嘛？ 蘇格蘭美女， 烏克蘭啊 ！Sorry，sorry，sorry。 咁你 飲大佬， 不如我哋聽下呢段片先啦。 好啊，聽下呢段片。 the Ukrainian, the native of Kyiv. And now I am on Maidan, on the central part of my city. I want you to know why thousands of people all over my country are on the streets. There is only one reason. We want to be free from a dictatorship. We want to be free from the politicians who work only for themselves, who are ready to shoot, to beat, to injure people just for saving their money, just for saving their houses, just to saving their power. I want these people who are here, who have dignity, who are brave, I want them to live a normal life. We are civilized people, but our governments are barbarians. That's not a Soviet Union. We want our courts not to be corrupted. We want to be free. I know that maybe tomorrow we'll have no phone, no internet connection, and we will be alone here. And maybe policemen will murder us one after another when it will be dark here. That's why I ask you now to help us. We have this freedom inside our hearts. We have this freedom in our minds. And now I ask you to build this freedom in our country. You can help us only by telling this story to your friends, only by sharing this video. Please share it. Speak to your friends, speak to your family, speak to your government, and show that you support us. 睇過啦，呢段今日晏晝 係靚唔靚女啊？ 烏克蘭靚女 係， 我發覺近呢幾個月嚟咧，就不斷喺 Facebook 裏邊咧，不斷有人係講烏克蘭嘅， 係、 真係 係 美女成災、啊。 有冇我哋愛烏力嘅成員去講咧？ 唔知啦，咁但係確實係吸引嘅佢段説話。 唔係即係所謂即係其實頭先阿袁國強嗰、那個即係所謂政治現實咧，即係好多時其實都係 dynamic 嘅，即係如果 interaction 嘅， 因為 interaction 嚟嘅。即係我覺得即係一個人嘅真心去講呢咁嘅嘢咧，其實政治現實已經俾你扭轉緊嘅，其實 係。嗯。 政治現實往往唔係當權者去定義噶嘛。 係係。 係嘛？政治現實往往係人民所改寫噶嘛。係嘛？ 係。 即係 邊個諗到江州事件會平反？ 係啊。 邊個諗到台灣嘅二八事件會平反？ 係啊。 邊個會想象唔到未來、即係八九民運會平反？喂，呢、這個就係人民抗爭嘅意志。 係。 如果我哋今日已經斷絕咗呢一種嘅想像，嚇用啲比較學術啲嘅就係想像或者係理想嘅話，咁我哋好容易所有嘢都係失敗主義咯。 佢唔係想像理想，佢但係佢有一樣嘢，佢唔會好似阿袁國強咁樣同你講，喂，即係我哋嗰個政治現實係如何如何，即係我話乜嘢你要聽話，係嘛？即係會唔會同你講，即係佢自己本身係憲法規定，即係你唔可以點樣做？ 憲法可以改嘅啫，大哥。 咪係咯， 咁有都有修改基本法嘅程序啊，基本法都可以重定啊，可以好似某君咁講話要即係全民制憲㗎、啊。 更重要一樣嘢，個現實係咪真係咁懸殊？香港人係咪真係咁無力咧？ 我覺得唔係噃，但我嗰個政治分析，雖然我而家越嚟越悲觀啦，對於佔領中環，但係咧就對中國政府嚟講，中央政府嚟講咧，其實佢都好緊張，所以佢先要出盡辦法，包括做分化、打壓啊、唱衰啊、降低大家 expectation 呢啲咁多唔同嘅招數啫嘛，係、嘛？你一定係針住三子，包括佢去台灣又即係屌實佢一輪啊，嚇到你即係唔敢再同台灣連結啊，包括喺度背後繼續一路估計你同美國佬有勾結啦，喂呢啲嘢一定做足㗎，跟住整咗個即係周融嗰個咩組織出嚟係嘛，咩 幫港出聲， 幫港出聲嗰啲嘢出嚟撐場啊，嗰啲咁嘅嘢，喂呢啲嘢佢一定全部做足，但其實背後就睇到，佢好撚緊張， 係 越緊張你越要去做， 嗯。 佢話唔好勾結台灣，你就要勾結台灣。佢話唔好同美國佬打龍通，你就要同美國佬打龍通，因為佢最驚嘅嘢嘛。而家佢啱啱當權嘅時候，佢要維穩，佢一定係好緊張，率盡辦法嚟打壓你嗰個運動。 嗯， 但係你好似烏拉行人咁樣，喂大佬，佢死幾人啊？廿幾人啊？今日好似少咗25人啊，大佬。 係啊，但係其實佢唔係同你講即係一啲好現實嘅嘢嘅，佢都係叫你 share 啊，其實。 係 啊。即係當呢一啲嘢你 share 俾即係全球世界各。每一个角落嘅人，即系已经成为，即系当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大势嘅时候， 其實你自己本身呢啲獨裁國家其實好醜怪嘅，其實係，即係你已經唔係國際嘅一部分嚟嘅。 不過話時話講翻，其實美國佬近年嚟咧，即係都不可否定嘅一樣嘢就係、佢不斷咧就係喺介入喺國際嘅事務裏邊咧，嗰、個霸主嘅地位咧依然喺度，即係佢依然係要做全世界第一噶嘛。但其實背後都係經濟嘅理由嘅咋，係咪啊？因為你烏克蘭加入呢一個歐盟嘅時候，你有好多 cheap labor 嘛，對歐盟有著數，咁對美國佬都有數噶啦。 其實對於西歐嚟講都有啲矛盾嘅，即係最少你見到英國、法國佢哋講到明就係不是太歡迎咩波蘭啊、羅馬尼亞嗰啲咁樣嘅廉 cheap labor。咁如果烏克蘭 佢哋咪又變咗蝗蟲咧？ 但係美國佬嚟 其實 係㗎，接受呢個 cheap labor。 美國佬絕對係， 因為點解咧？你印銀紙嘅時候，你要繼續剝削嗰班人啊嘛。你不斷係印緊鈔票噶嘛，你梗係要剝削呢班 cheap labor 啦。 咁但係我想 同埋你為咗即係去加強你喺歐洲嘅影響力，即係將呢個俄羅斯嘅地位，或者以前蘇聯嘅地位不斷降低嘅時候，繼續做呢個世界盟主，你梗係撐嗰班反對派啦。 唔係，但係我 所以美國佬背後一定係有目的㗎。即正如你话，即系发重返亚洲一样啫嘛，同一个逻辑嚟噶。 咁政治往往都系一个双赢嘅游戏嚟嘅，即系好简单就系、如果以你咁样嘅 hypothesis 去讲嘅话，即系好简单啦。即系其实有好多即系 WikiLeaks， 即系其实维基解密已经讲过一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好多民主派佢哋自己本身会入去呢个美国领事馆，即系佢同我哋即系 我都有份，你唔知啊？ 系咩？ 系啊，我其中一个嚟嘅，屌 你会唔会你？但系你有冇香港嘅 cheap labor 同佢交换先？ 不过我觉得维基百科讲嗰啲系错咯， 唔系维基百科，人哋 维基解密 解密啊。sorry， 维基解密嗰啲系错咯，屌 你 入嗰个部分， 你入美嘅领馆咧唔算乜嘢，邵善波入美领馆咧就大件事啦， 系唔系我哋通常唔系入美国领馆嘅，通常咧美国佬好醒嘅呢啲嘢，佢惊你啲所谓嘅反对派咧俾阿老共捉到佢，所以咧一定系一个最 open 嘅地方。我见过一次系咩 open 嘅地方咧，就是、美国领事馆对面嗰度大厦。因为我食烟噶嘛， 系 直情喺一个公开嘅地方里边，佢我就你食烟，所以喺出边。所以讲嘢全部讲美国佬搞情报，搞呢一个阴谋，唔会咁鬼鬼祟祟嘅。尤其是对住我哋啲人，因为佢知道敏感啊嘛。如果你睇到陶光荣走入领事馆， 系 一定会系即系作为一个即系筹码嚟噶嘛。所以美国佬呢啲嘢一定玩得叻过你阿爷噶，大佬。 唔系，但系咁讲嘛，即系其实即系。我头先个问题就系话，喂，如果你要同美国领事馆去玩嘅话，其实你系咪应该有咁样嘅期望，即系有个咁嘅 expectation， 就系话佢会要你即系有啲乜嘢可以同佢交换，即系其实有一个背后嘅 trading 喺度，咁你先至可以即系搵到佢同你合作咧，即系好似当年孙中山咁样样啫嘛，即系佢自己本身去勾结呢个日本啊，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都会有啲嘢，即系其实要你去即系 让东北之利、 我觉得美国佬唔蠢，美国佬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系。 即係佢唔會咁直接嘅，即係正如我喺度分析緊美國佬嗰個成個顏色革命或者世界革命咧，即係用翻即係左仔嘅 term 咧，嗰個做法咧其實佢咁，第一佢背後有一班智囊嘅機構，例如 Brookings Institution， 係 點樣對華嘅政策， 係 佢一個部分，咁咧跟住國務院係政府執行嘅部分， 嗯， 跟住咧就係、或者 CIA 啦嚇，跟住另外咧一部分咧就係嗰啲 funding agencies， 嗯。 表面上就係一啲即系 NGOs 啊、民間組織 ，Freedom House 嗰類， 即係嗰啲就係通常係代理人 嘅意思啊，例如即係 NED 啊、NDI 啊嗰啲啊，佢係分三個部分噶，即係話咧 ，Advisors 嗰邊制定咗呢一個嘅對華政策，嚟對香港政策咁樣，咁就俾 Advice 國務院，咁國務院即係會分析嗰啲問題噶嘛，佢負責執行噶嘛，嚟總統有咩命令咁樣，跟住咧。喂，大佬，你搞革命或者搞呢、這个即系抗争要钱咁，咪透过啲 funding agents 嚟撑你咯。 系啊， 佢俾钱边个，其实你又睇到佢嘅立场系乜嘢啦。呢、个就系、即系美国佬系好有结构嘅。 哦， 吓、即系佢唔会话我国务院俾钱你戆鸠嘅咩？国务院点样俾钱你啊？国务院咪俾钱嗰啲 funding agents， 透过啲 funding agents， 系啦， 真系做足程序。哇，你有大家有咩 program， 四个 objectives 系乜嘢？咁俾錢你㗎嘛，大佬係咪？即係真係跟晒嗰啲 procedures 㗎，你包仔會唔會即係落格啊？咁佢啲全部都調查晒，你嗰啲數有冇 audit 啦、係咪？係咪根據我批准嘅款項而嚟用啊？咁全部都 assess 晒㗎 ，audit 晒㗎，全部係。 哦，咁樣。 同埋要睇效果。 係 美國佬一定係睇效果，因為大佬人哋資本主義嘅王國嚟㗎嘛。 係啊， 係嘛？相信喂， 大佬你做啲有冇撚用㗎？係咪真係影響到中國㗎？係咪影響到香港㗎？咁啊鳩搞喎，大佬！喂，同埋佢都仲要睇一樣嘢就係、是、你有冇民眾嘅支持？即係你話你香港啲組織，即係唔好講邊個啦嚇，即係大把啦，都會收過呢啲咁樣嘅捐款㗎啦。世界各地嘅組織，人哋都會睇你有冇實際嘅影響力㗎？ 嗯， 有冇民眾嘅支持㗎？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是，喂，你有群眾跟你去你嘅遊行或者參與你嘅活動，或者都會捐款俾你，咪睇到你嘅支持喺邊度。你唔好淨係靠我啊，大佬。 嗯， 喂，人哋好實際噶，喺度計緊呢條數噶。 嗯， 所以如果你話喺烏翻翻烏克蘭嗰樣嘢，呢個 proxy war， 即係美俄之間嘅角力嘅話， 係 美國佬其實都依然係處於嘅優勢。 咁嗰啲群眾已經有曬實力啦， 冇錯啦。 係啊， 咁咪唔會撐你咯。 更重要一樣嘢係啲群眾點樣去到令大家去到知道佢或者點樣宣傳佢嘅理念，都用緊美國佬嘅 platform 啊嘛，有 Facebook 有 Instagram 啊嘛。 好，我哋轉頭翻嚟就係講呢個 Facebook 嘅問題， 咪 係 啦。 芒果失收，花生起義。HK Peanut 2014 在高牆和雞蛋中間，我們永遠站在花生那邊。 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阀。 喂，翻翻我哋第三节嘅大军阀啊！喂，我哋 刚才有啲人话唔知我哋讲乜嘢，唔系嘛？ 唔系嘛？ 我哋讲紧 proxy war 嘛 ？proxy war 即系代理， 即系美俄 代理战争， 代理战争咁就即系美俄喺呢个乌克兰上面嘅角力。咁、我哋都分析咗就系即系美国要继续做世界盟主， 系 嘛？你中东你又搞，南美你又搞，亚洲你又搞。咁當然你即係過往呢個獨聯體嘅呢個家家搞啦，係咪？ 但其實你發覺就係話近年嘅呢一啲即係所謂顏色革命咧，即係啲叫做民眾所引起嘅革命咧，好多時候係即係同即係你都你如果你話即係同硬係要同美國佬拉上關係嘅話咧， 有噶，嗰個係經濟利益嚟噶，所以你政治同經濟不能分開。經濟嚟嘅咩？ 一嚟啦， 你搞中東咪梗係搞佢啲石油啦。 二嚟就美國佬其實都提供咗一個即係好有力嘅子彈啊嘛。即係其實喂兵法所謂，即係其實至高明嘅兵法就係刀不厭刀不血刃啊嘛。其實係 攻心為上 啊，即係 不戰而屈人之兵， 不戰而屈人之兵。即係其實而家所謂用呢個 Facebook 或者 Internet 啦，就係做緊呢樣嘢啫嘛。 Facebook Internet 咪就係呢一個顏色嘅革命啊，茉莉花裏面係最重要的一樣嘢咯，係咪？係 啊。 我記得90年代嘅時候咧、泰國咧嗰個民主運動，當然啦，到今日都仲係即係亂曬大龍啦，泰國。但係當陣時就已經係講緊泰國嘅中產階級利用手提電話去 call 啲 friend。嗰陣時候未興即係第二代嘅 SMS 啦，咁而家仲誇張，有 3G、4G 嘅時候，你可以用 WhatsApp 啊、Facebook 嗰度動員群眾啊嘛。 係啊， 呢個係我哋即係呢一代人其實都已經係落後咗少少噶啦。 係啊， 但係美國嗰個影響力就係透過 Facebook。 系 WhatsApp 都系美国佬噶嘛，系系系咪 WhatsApp 又系美国佬啦，即系呢个 Facebook 又系美国佬啦，即系而今日最大嘅新闻，即系其实系一个财经新闻啦。其实我哋要提一下啦，就系、是、呢个 Facebook 啊，以个天价去收购呢、這个 咩天价啊？ 咪几天价咧？就系、是、其实190亿， 即 系 个 premium 190亿美金， 系吓佢资产净值系几多？ 佢资产净值其实佢即系其实啲人都系估系几廿亿嘅啫，其实 几廿亿，我当你50亿，即系140亿 premium 140。 系啊 ，OK， 差咁远、啊。咁而呢个 Mark Zuckerberg 佢点样佢即系佢点样去即系解释咧？佢就系话喂，其实呢、這个叫做 social media 嘅 business 咧，其实系一个叫做上千亿嘅生意嚟，一年系个 turnover。咁我唔明啦，因为其实本身我唔系做呢一行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以一个最 innocent 嘅一个角度去讲佢自己本身呢、這个即系叫做一个商业模式咧，即系其实可以佢即系其实我哋成日讲而家嘅大数据好流行嘅大数据啦，而大数据佢后面嗰所做嗰样嘢就系 data mining， 佢研究你啲唔同嘅一啲人。 佢自己本身嘅消費習慣，然之後針對你啲男人又好，女人又好，即係針對你去做一啲銷售。 喂，確實係噃。如果你話講即係social media 嘅影響力，例如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即係所謂第三代嘅通訊嘅，即係大家交友啊，或者係 make friends 啊等等，或者係溝通嘅工具。 係啊， 喂，呢個係真係無遠佛界嘅。 係啊， 你唔好話啦，我都接近五十歲人啦，日日都喺度捧住個 Facebook。 系， 我哋叫低头族噶啦嘛，已经。 教主话你成日打飞机添嘛，攞 Facebook 系嘛？我好少啦，屌你真系，有啲有一日发一日啦，喺个 Facebook 度发四五个 status， 博 like 嗰啲咁点搞啊？ 你系咪讲？哇， 我都冇博 like 啦，系咪啊？ 唔系你就算讲，而家我哋冯伟光都系噶。 唔系咯，我寻日咪喺嗰个另外一个节目嗰度讲，哇，我冯伟光咁捻得闲嘅新闻统筹专员，你老味，你上去 Facebook 睇下，佢由七点几啊，不停喺度 share 啲 link 啊，屌佢！ 佢就係新聞統籌專員，佢嘅責任就係要管理好佢自己嘅 Facebook， 然後幫政府宣傳啊嘛。 喂，咁屌你咁請我啦，撲你個街！喂，咁我做得啦。 唔係喎，我哋大把人喎，有翻。 喂，咁 B 哥應該做喎。喂 ，B 哥真係24小時都 on call 嘅喎，即係呢個 Facebook。 唔係佢由朝頭早七點零八點鐘到凌晨兩三點咧，繼續 check。 好撚犀利喎，真係。 唔係咯， 係咯，即係原來咁樣嘅一個即係招，即係呢個招募。 所以我覺得呢門係一個好勁嘅生意嚟。 係。 因為點解咧？我諗我都起碼一日咧都花個零兩個鐘頭咧個 Facebook 裏邊啊嘛。 啊，唔 係 喎，你 即係其實係有病嘅，大家都中咗少少毒嘅。係。但你係不能夠抽身啊。 嗯。 但如果你話 Facebook 去收購 WhatsApp。 系 呢、這个好明显系一个财技嚟， 财技啊？你觉得系？ 因为 M&A 嘅方法啊嘛，所谓收购合并嗰个方法啊嘛，扩大自己嗰个地盘啊嘛，系咪啊？ 系 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喂，大佬，如果我 Facebook 攞埋呢个嘅 WhatsApp 咁样好处先 ，WhatsApp 系透过咩嘢嚟噶？电话号码 系呢个流动，呢个流动通讯啦，所谓嘅 电话号码，我有你手提电话号码可以做几多嘢？正如当日呢一个嘅八达通攞晒你翻，我听日个手提电话号码就系发呢个广告啊嘛，大佬，跟住 call 你啊嘛，点唔系？点解我哋日日由朝头早到晏昼，起码都抽两三个呢咁嘅电话？一系问你借钱，一系问你去唔去嗰啲咩参加啲旅游嗰啲咩计划嗰啲之类嘅嘢。喂，几掂啊？嗰啲嘢 系。 系咪？ 唔系佢喂，即系如果你将来如果去做啲 data mining 做得更加精准嘅话，你借咗几多钱，可能真系随时有人知嘅，真系，即系会搵嗰啲人，搵啲人即系去 call 你，即系问你要唔要钱咁样样 嘅。唔系，所以今次呢一个嘅即系财技，其实唔单止系咁样，而系睇到个 market。 嗯， 因为太多人已经系投入咗呢样嘢啦嘛。系內地先冇啫嘛，系內地先禁 Facebook 啫嘛，因為內地睇住茉莉花革命發到即係一發不可收拾嘅情況之下，所以就唔可以即係再俾你喺 Facebook 裏邊喺度亂咁搞啫嘛。 但係佢喺微信咧，就其實你頭先提醒咗一樣嘢啦，即係喂 Facebook 喂有好多人質疑佢就係、是、其實 Facebook 同埋呢個 WhatsApp 咧，佢自己本身個客户群咧，其實個重疊部分係好大嘅。但係即係如果你講即係話大陸嗰方面咧。Face 唔係即係其實呢個 WhatsApp 係可以用嘅，即係如果即係 WhatsApp 即係佢收購嘅 WhatsApp， 雖然而家好多人就話，WhatsApp 喺大陸咧就其實你同微信啊或者同呢、這個咩 WeChat 啊嗰啲，其實嗰個市場係即係差天共地。喂，但係起碼即係如果你話 WhatsApp 其實係大陸嘅橋頭堡嚟嘅，即係如果 Facebook 要打入呢個中國市場嚟講啊， 喂，大陸係好叻嘅呢啲嘢，即係例如你嗰陣時候我哋僆仔興嗰陣時候都唔係叻啦，都成三十歲人啦，傾 ICQ 嘅時候佢咪搞 QQ 咯， 係 我哋搞係咪叫 Twitter？即係鬼佬， 係我哋 Twitter 嗰陣。 唔係，其實佢哋叫咩啊？ 其實我哋係 ICQ 先嘅。我哋 ICQ 嘅時代，佢哋已經有 QQ 噶啦，已經。但係 QQ 佢到而家就 係佢哋抗衡啦。但有 WhatsApp 嘅時候，對老共都有影響嘅。 係 我實不相瞞，我話俾大家聽，我不斷係收到內地嘅 WhatsApp 噶啦。因為點解？我知道你嘅香港嘅電話號碼，我知道內地嘅電話號碼，你就可以透過 WhatsApp 嚟溝通噶啦嘛。你點截啊？你話截？电话你偷听我电话 容易，其实即时嘅，你真系接唔切嘅，即系好多嘢都系 偷听电话用， 系 因为你监听我电话啊嘛， 系啊， 就算你 SMS 都容易，嗱有情报嘅人话俾我听噶，佢话你一支同二支咧都系容易俾即系情报机关系攞到，但系三支系难啲嘅，系嘛，嗱 Facebook 梗系容易啦，屌你咪个个喺个 status 里边喺度表态，大佬跟住你嗰啲 message 里边、嗯，如果有人 log in 到你嗰个 username 同 password， 你都入到噶啦，但系如果你 WhatsApp 嘅时候，你有困難，我可以 delete message 噶嘛？我快快脆脆，但我唔知啦，我未問嗰啲情報機關，但係有人提過我。喂、嗯，如果你真係溝通嘅話，你係得閒用下 Viber， 得閒用下 WhatsApp、 嗯。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搞革命嘅話， 呢、嗯 okay、個係所以嗱，我覺得唔單止一個財技咁簡單，唔單止從一個 finance 嘅角度， 嗯、 Facebook 要收购 WhatsApp， 如果你想影响中国的话、嗯、你想即是搞颜色革命的话，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的。 哦， 因为为什么内地也都很多人用 WhatsApp 的嘛、哦、也都是最便宜的方法嘛，大佬无论你 iPhone 都不用付钱嘛， Android 系统好像不知道一年比$18美金啫嘛， 咁 WhatsApp 都收錢嘅，一年都$1美金嘅。 系咯， 唔系 WhatsApp 同埋微即系而家大陸有個 WeChat 啦，即系微信啦，信就有點解 so far 大陸佢仍然可以有 WhatsApp， 亦都有微信嘅關係，係因為 WhatsApp 佢完全俾咗錢之後，你佢唔賣廣告啊嘛。 嗯， 你微信仍然有個廣告喺度啊嘛。 唔係，同埋即系佢而家咧就呢个 Facebook 俾佢 offer 就好啦，即係190亿啦。咁啊，即係以此同时呢，就其实呢、這个呢个 WhatsApp 呢个老总呢，其实佢都即係入咗呢、這个Facebook 嘅一个叫做 Directors。 係啦。咁所以其实一开始其实已经系承诺咗即係 WhatsApp 嗰边其实佢哋可以独立运作。咁同时间呢，就其实佢嗰边就唔会话有任何嘅一啲即係 干扰 啊。唔會有廣告先啦，起碼就 所以唔會有廣告。 因為其實 WhatsApp 佢自己本身佢點解咁成功，就係、是、喂佢夠 pure 啊嘛、 嗯。 其實 Facebook 佢一開始嗰陣時都係冇廣告嘅， 係 係啊。所以其實啲人就會覺得真係即係其實毫無戒心咁去用啊。咁但係 OK， 如果你話而家你係收購咗 WhatsApp 嘅話，哇！你呢個 Facebook 哇獨霸天下，即係你呢個即係social media 呢個市場，尤其佢自己本身佢係 activate 咗好多啲WhatsApp 嘅用户啊， 你知啊？ 佢 将两 样嘢啊， 我阿妈都用 WhatsApp 啊， 吓， 我阿妈都用 WhatsApp， 系嘛？ 你谂下几犀利而家，即系嗰、那个你， 系我阿妈都系 SMS 你要俾钱噶嘛， 系啊， 大佬 WhatsApp 唔使俾钱噶嘛， 系啊， 所以呢个唔单止系一个 communication 嘅工具， 系 唔单止系一个 social media， 其实都系一个 political mobilization 系一嚟，唔系，但系其实最有啲人最惊就系其实系将即系其实 Facebook 啦。即係教主成日話啊嘛，屌你即係用 Facebook 屌又冇樣又成，屌匿埋啲即係暗角嘅老鼠嚟噶嘛，大佬即係喂！但係如果你係將 Facebook 啊呢、這個 account 啊，佢 link up 呢、這個即係 WhatsApp 嘅話咧，咪你已經唔可以做呢個暗角老鼠噶咯。即係其實好，即係有啲人好驚就係話，喂你嗰個 Facebook 啊，會同你嗰個電話號碼 link up 埋嘅話，喂咁你就 personalize 咗噶啦，其實就你 activate 咗，唔係佢冇咗個 privacy 喺度啊，你明唔明白啊？ 我知，咁大家問題就係、是。大家做嘢都應該係名正言順，係使乜收收埋埋啊？我喐你咪喐你咯，嗯、我讚你咪讚你咯，使乜咁緊張咧？係咪？不過對於一啲人嚟講，如果你唔係搞政治嘅人嚟講，當然就覺得我派唔重要嘅，即係冇理由我將我所有嘢暴露曬出嚟係一件事。但如果你喺政治上嘅話，即係佢講得人嘅教主，梗係自己親自有做過啦。製造咗好多假 account 啦，咪我自己睇選舉已經睇到噶啦，睇高登係嘛？你睇其他蘋果入邊嗰啲評論 係咪？ 屌你！我選舉完之後冇曬啦，屌我嗰啲 係咪？佢有分身㗎？ 而家部分走咗 D100 係嘛？我知㗎，咪嗰啲睇嗰啲，你 kick 翻入去嗰啲，一部分有啲係我 friend 咁啊，睇佢入邊個 profile 知佢咩人嚟 嚇 係嘛？你睇佢 share 啲咩 link 你知嘅，你 share 熱血時報嘅，咁你梗係喐柒圖關行啦，屌你唔通喺度讚鳩我咩？咁你梗係知啦，你會大家唔好 trace 嘅咩？所以呢啲大家唔好 take 得太 serious， 即係用佢個邏輯啊。你咁 serious 嘅話，即係認真你又輸了嘛？呢個唔係高登仔名言嚟嘅， 係啊， 咪咯， 屌。唔係咁，即係有啲人就其實佢擔憂一樣嘢就係佢自己本身作為一個普通人，即係其實佢都應該有一個即係發表政論嘅權利嘅。咁但係佢驚係俾人即係其實佢作為一個普通人，其實佢如果佢自己本身係俾人哋抽後算帳嘅話，咁佢就冇咗一個 voice of commoners 咯。 啱，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個個都怕呢樣嘢嘅時候，咁點搞運動呢？ 嗯， 即係香港人有一樣嘢，我覺得都要即係警醒一下啫。我唔敢即係勸大家去諗嘅就係、是。喂，任何你嘅嘢都要付出代价噶， 嗯， 冇代价嘅嘢而即系想不劳而获系难噶，大家唔可以食 free lunch 噶 ，OK， 系咪先？喂，你谂住发表政见完全冇代价嘅， 系， 喂，咁过都想啦，系咪、嗯？即系唔系话走入去坐监咁严重啊？第一、嗯，如果一个普通市民都要走入去坐监嘅话、嗯，香港都玩捻完啦， 嗯， 系咪？唔好话啲即系 opinion leaders 啦， 嗯。 咪你又要保护翻啲身在曹营心在汉嘅人嘅？ 边啲曹营边个汉先，大佬啊？咩叫曹营？边个咩叫汉先？系嘛？ 唔係，不過即係講翻即係呢、這個呢、這個 WhatsApp 嘅背後嗰、那個即係生意嘅意義先啦。其實有唔係即係有啲大陸網友咧，就其實係即係其實佢係 好著嘅。 唔係著約嘅，咁佢哋就 覺得呢個係美帝嘅陰謀， 有同呢個 Facebook 計過數啦。咁其實佢都唔係話即係蝕底曬嘅，因為其實如果以佢 IPO 嗰陣時個上市價值嚟講咧，$100就算一個人嘅話咧，咁其實而家即係你收購 WhatsApp 咧，其實已經係平咗噶啦，已經係有個折有個折讓喺度噶啦， $100嘅利息嚇， 係啦，即係所以其實因為其實Facebook 嗰陣時其實佢自己本身上市價，即係其實 IPO 都嗰陣時都好貴，好高啦，其實係嘛，咁嗰陣時即係啲人都唔睇好啦。咁如果你話而家即係你收購埋 WhatsApp 嘅話，你點樣估值去即係你將你嗰個 business turnover 一年可以去到上千億美金咧？唔係當然，即係有或者可以咁講嘅就係其實。佢可能預見到，即係而家個網上生意啊，即係嗰個網上購物啊，已經成為一個潮流。其實你好似講大陸咁樣啫嘛。喂，大陸其實佢如果去做一個即係online trade 啊，即係其實你淘寶啊，喂，其實好似世界第一嘅喎，其實係。 嗯。 即係如果以國家論啊，即係唔係即係佢同即係美國就係同美國就 13億人民。 係啊，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即係以一個大中國主義嘅，即係咁樣嘅諗法去睇嘅話咧，Facebook 以呢個 WhatsApp 作為一個橋頭堡打入去呢、這個大陸咧，其實未上唔係一個即係一個樽頸位啦，一個突破嘅樽頸位啦。因為其實呢、這個 WhatsApp 嚟講，其實 應該咁講，打入去橋頭堡唔單止喺政治上。嗱、啊，剛才我哋分析過喺政治上，即係 WhatsApp 個重要性，但其實經濟上都可以。嗱、WhatsApp 如果而家大家都知道冇廣告嘅。 是啊、 但是佢只要唔好煩得你太緊要，兩三日 send 個 message 係關於有啲咩購物啊、優惠啊， 或者咁講啦。佢而家冇，佢冇廣告啫，佢收你錢噶嘛，收你$1噶嘛。咁你以後你要 download 你 WhatsApp 嘅時候，我唔收你$1，你俾我賣廣告得唔得啊？ 或者調翻轉頭就係咁講，就係、是、你俾$1，我唔收廣告， 係咯， 又可以再賺多筆， 或者加價咯，係嘛？咁得唔得咧？ 打 唔係，雖然就好多人就會即係有好多微言啦。 但係個問題就係佢最重要儲咗呢個 database， 佢能夠作為 market 嘅一個方法嘛。 係 唔單止 market 咧 ，political market 都係 economic market。所以美國佬呢個係一個陰招嚟嘅。 嗯， 你而家佢嘅科技進步到去呢一個階段嘅時候，就點啦？ 咪去到咁样，你其实 搞颜色革命都容易话俾你听， 啱啊！咁所以咪啱咯，你选择性俾广告某类型嘅人咯，亦都可以咁样做噶。 佢都扑街衰啫， 嗯， 咪其实已经做紧噶啦。早排讲紧好多嗰啲咁嘅赌场 website 咧，之前就系、 我中个计咧，屌 casino 啊嘛，真系赌几铺咁。 系啦，你 click 上去之后咧，免费俾你赌几铺，之后咧佢再 tell 咩各种唔同嘅 game 俾你赌啊嘛。其实你即系你 WhatsApp 都系咁样做嘅啫，即系见你倾开啲。某类型嘅嘢嘅时候，咪俾相关嘅广告你去玩咯。 正如我哋嗰时喺Google 好 Yahoo 嘅 email 都系噶，有冇见到个侧边咧？我哋喺 email 里边有啲广告啊嘛，系咪？即系如果你玩开嗰啲嘢嘅时候咧，佢就会自然咧弹嗰啲广告出嚟嘅。即系嚟我读 accounting 咁，佢搞好多啲咁嘅 course 俾你嘅，因为我哋读 CPE 噶嘛，佢咪渣搞一扎。 其实你咁样讲嘅话，你嗰啲遥佢课程又 sell 到 嘅。系啊， 系咯，你都系即系网上 related 嘅嘢啊嘛，因为你嗰啲 keywords 俾佢。click 到嘛， 系啊， 佢知道你收啲咩 email 嘅嘢，系嘛，咁你就知噶，所以你打开啲 email， 我估计啊，我冇啦吓，即系你中意睇咸网嗰啲有咧，佢咪 click 晒啲咸网俾你咯，如果你中意赌钱嘅，咁咪即系你成日讲 gambling 嗰啲嘢，佢咪整啲 gambling 嘅 casino 嗰啲俾你入去咯，系咪？中意玩 game 嘅，佢咪喺嗰度搞咯，你中意沟女嘅，佢咪整啲沟女网俾你咯，喂，呢个系一个完全一个商机嚟嘅， 系啊， 系嘛， 嗯， 即系所以你唔好净系话喺经济上，喺政治上都有用， 系。 顏色革命咧，我覺得即係所以習近平講啱，即係未來嘅日子裏邊，即係對老共嚟講，互聯網確實係亡黨亡國。 係， 梗係啦，有條靚女同你講，喂，我哋一齊去天安門嗰度抗爭。 系咪 我哋反對大太子黨咯？ 喂，你啲宅男咪成日都幻想緊呢樣嘢，真 係唔係啊？有朝一日，如果你要一個最有效嘅政治動員，不嬲就係咁樣噶啦。 我話俾你聽啦，其實而家嘅政治局常委啊，即係呢、這個 索羅 B， 唔係呢個政法委嗰個叫咩名啊？嗰個叫 得啦，冇咁 系啦，即系其实都好 aware 呢样嘢啦，即系其实早排就叫我哋睇一本书，即系其实唔系叫我哋啊，叫佢自己本身即系共产，即系其实啲党员系 王岐山，我记得啦， 系王岐山，佢叫大家讲。叫大家睇一本书就叫做大革命与呢、這个 唔系旧制度与 大革命系啦，即系其实系研究，即系其实系讲紧点解，即系其实法国大革命会即系逼欧咗啊嘛， 系、嗯、啊，是啊，但系我亦都睇过呢本书嘅 中文版，其实佢我谂应该唔系你所讲个 topic， 佢更重一样嘢系讲紧讲紧点解旧制度会令到法国大革命嘅发生，系在于你共产党。唔能唔或者当时嘅法国贵族并未能够 take up 到贵族应该有嘅责任，亦都冇 aware 到当时报纸嘅出现，报纸点样传播啲信息，同埋报纸传播紧啲乜嘢信息。 而今时今日就系互联网啦， 系啊， 即系当时嘅报纸更 权者，当你掌握唔到呢个 social media 嘅时候，你都会出事。但系共产党有一样嘢佢系醒嘅，即系你嗰个金盾工程又好，即系你透过呢啲 keywords 去控制都好啦。其实某程度上已经系截咗好多 嘅。系啊， 唯一个方法就系你真系要翻墙，你唔翻墙你系做唔到啲嘢。 而家即系喺大陆嚟讲，喺手机就冇金盾啫嘛，叫做系，即系但系即系佢即系叫做系 block 咗呢个ISP 嘅。咁讲真，佢如果你唔系上呢个移动嘅，就上联通嘅，咁其实佢 ISP 佢本身就 block 咗啲网页嘅，你本根本上唔到嘅都系。 咁所以如果佢 Facebook 收购完呢个 WhatsApp 之后，美国政府即系喺嗰度做少手脚，咁我哋都仲有少少希望。 哇！你咁样讲会唔会？ 唔係咁，你 politics 從來都係 doing the impossible 啦。正如我哋即係前一節或者上一節咁講，大佬係咪 ？OK， 即係你覺得全世界，例如第三波嘅民主化，由70年代開始，邊個國家嘅民主化同美國佬冇關係？係嘛？即係所以阿爺嗰個嘅警告係啱嘅， 係 係嘛？美國先係佢最大嘅敵人啊嘛， 係 嘛？所以你唔係下千福。 嗯， 系嘛？喺香港成日食蛋挞啊， 名将寿司， 系嘛？最近呢、這个， 屌你个名将寿司 咁紧张又咁解？喂，大佬，你当咗你嗰度系你个选区啊？你老味你，你个捻样蛋挞，系嘛？ 但问题，假如中联办喂求其一个官走个食名将寿司，然后 share 喺 Facebook 嗰度，有鬼人理佢咩？ 即系 所以咧就讲归根究底，又要讲翻头先阿 Anthony 介绍翻嘅嗰个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佢讲紧除咗系资讯嘅传播之外，更重一样嘢系政府点样话俾人听，或者政府点样去 take up 翻佢应有嘅责任，令到人哋信任翻呢个制度本身啊嘛。 咁你中国政府、香港政府点样令到香港市民会信任呢个制度？系嘛？喂，我哋讲咗咁多集，如果唔系我哋啲节目边有嘢讲啊？大佬就是、因为人民系唔会相信呢个制度噶嘛，相信呢个制度就唔会大家咁多嘅抗议啦，大佬。 所以旧制度已经出现咗啦、大革命何时来呢？ 如果作为一个当权者嘅话，佢真系能够明白呢一个 social media 嘅重要性嘅话，佢都唔系今时今日嘅当权者啦，大佬。即系冯伟光已经算叻少少噶啦，系嘛？日日喺度玩 Facebook， 不过勾下勾下咁玩啫，系咪？即系以为自己新闻统筹专员，即系透过 Facebook 去做呢样嘢，但系政策上唔改变，制度上唔改变，你识玩呢啲载具都冇用， 系 玩呢啲载具系冇卵用嘅，话俾你听， 冇 content。 冇 content。 唔系因为就算唔讲呢个 Facebook 啊 WhatsApp 都好，其实你就系讲呢个喂，你就讲 internet 嗰个 innovation， 其实系不断咁样，即系雨后春笋咁样，即系有发展咧。其实系， 咪所以你如果当权者，你谂住系继续去控制嘅话，定系继续开放，其实是一个最困难嘅抉择嚟噶。开放定控制？你要经济发展嘅时候，你就一定要继续开放，你唔可以同呢个世界脱轨噶嘛。喺个资讯科技嘅层面里边，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独裁者，你继续。因为为了经济发展而继续开放的话，你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上的压力。 但官 员这个是走不开的， 是啊， 走不甩的。为什么说政治和经济一定要是同步的开放和继续发展的？ 其实就是你，如果你说即是 如 果中國政府做得到呢樣，共產黨做呢樣嘢，我哋大家寫個福字。 唔係好得意一樣嘢， 我哋真係要寫個福字。佢確實係啊嘛，佢只係經濟發展得啦，人民即係做動物嘅權利就搞掂啦。 嗯， 政治上唔需要開放，你繼續做蟻民，繼續做我嘅奴隸。 你已經同共產黨講咗呢個政治現實啦。咁佢亦都心 佢啊， 唔係佢亦都深明一個道理啊，叫做 if you can't beat it, join it。但佢亦都不斷咁樣透過香港政府嘅官員同我哋講政改要用呢個原則，但係問題共產黨並未使用呢一個原則走去看待 internet 呢一樣嘢。 如果未來廿年共產黨仲可以繼續咁樣咧，我真係服佢。 嗯， 咁我 join 佢啦，真係。 嗯，歷史潮流。 嗰陣都差唔多70歲，我 join 共產黨，我同共產黨 成日。所以 BBC 即係你只有可以開放經濟，唔開放政治，你都唔撚倒台嘅話，我 join 你啦。 華叔咪講一句咯，歷史潮流浩浩信雙雙，信之者昌，逆之者亡啊嘛。 屌呢個嘢邊係華叔講啊？屌你咩？ 佢成日咁樣講啊嘛。 屌呢個嘢係孫中山講嘅，屌你真係使乜笠華叔高帽啊，大哥 ？OK， 係啦，咁今日差唔多啦，係嘛？咁下个礼拜一记得听呢个 D100 嘅 卢汉花生。 OK，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大家好，我係戴耀廷。